好，菲洛塔餐呢度，今个呢一辑其实系一个算系一个人 solo 啦，因为依家我谂方外面得我一个系会睇会睇啦，应该我又睇拉打又睇牙狼嘅，唔系多同埋战队，相信我系战队，不过战队就未上啦，战队又好。今个礼拜咧，其实就主要讲两套剧场版嘅，一套就旧年上咗嘅《令和 Generation》，另一套就系、是、都系旧年上十月上嘅，就系、是、牙狼与红衣女人。咁讲咗拉打先啦，我相香港人会比较熟啲嘅。令和 Generation 佢咧就典型嘅拉打式，类似战队嗰种上一代同今代嘅合作啦。佢今次就系、是、时王同埋新嗰套射箭拉打死啊！我唔出添，真系衰。烧温妖令和真系唔出添，咁就烧温合作嘅剧情就假有啲典型嘅就系你可以当佢唔即系。你可以跳出唔睇佢嗰個，即係同佢電視版其實冇關係嘅，因為拉打有一個拉打嘅劇場版咧，有通兩種，一種咧唔係兩種半，一種半咧就係、是、同其他作品合作，即係例如話係咩令和 generation 啦、平行 generation forever 啊嗰啲前輩後輩一齊大集合嘅，嗰啲咧就同主線基本上完全冇關係，總之你當佢唔存在得噶啦。即系睇完就爽，睇完开心，有时会好正，但系有时又呕血。至于佢单独一辑嘅剧场版咧，就每一套通常就补完电视版嘅问题，或者补完电视版嗰啲漏洞啊，或者真剧情、真结局啊，诸如此类。有时都几呕血嘅，因为阵间我都会讲就系拉打嘅，嚟讲一讲佢嗰套单独剧场版，有机会讲。等阵我睇下点讲啦。嗱，讲咗令和 Generation 先，呢套咧剧情就系、是。又突然间有嗰啲进入用时王嗰套理论就系突然间因为历史改变咗，突然间仿生人就控制咗整个世界，就追杀主角坏人，咁咧坏人就俾不破救翻，咁就发现到原来历史改变咗，咁咧佢就遇到嚟解开危机嘅时王组，咁同时王组一齐翻去十几年前过去，去解开危机，因为。将历史扭翻转，因为拉打始终佢简单性，所以剧本系冇乜大道理嘅。但系其实点讲咧？我睇完个剧场版之后，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即系剧场版都证明咗火星人一大有咗自己智慧就会即刻统治人类咯。咁点解你电视版你就会要求火星人做人类朋友咧？不过算呢个唔系好重要就系、是，其实一幕我觉得系拍笑，我系笑咗出嚟就系、是、喺回过去篇。嗰日仿生人秘书就去问画人嘅阿爷，即系电资助问佢话仿生人咁仿生人有冇劳工权益噶？跟住阿电资助，跟住阿爷又阿爷我愕然，然后同佢讲话：你真系好，你真系好有学习能力，你优秀秘书。又细声同佢个副社长讲话：个仿生人有问题。又系有危险，我觉得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哇！你真系摆明句话就谂住将仿生人当劳工用嘅啫。当仿生人要求有劳工权益嘅时候，你即刻话佢有问题啦。即系我睇呢度就系都几写实啦，证明到就系、是、其实电视版就咩仿生人系人类嘅未来，人类朋友。简单讲就系你希望一个唔会坏、唔会攰、唔会要求劳工权益嘅机械人帮佢做嘢啫嘛。但系电视版就变成，但系咧喺电视版就完全将呢啲嘢写开唔提。即系我喺呢度咧，我睇睇就系、是、啊，电影版有几坦白嘅，你摆人居马就即系佢好现实嘅就系、是、仿生人就系人就系谂住攞嚟做廉价劳唔系廉价劳工添啊，系廉价奴隶啊！你既然做奴隶，你又何必有电视版应该话咩人类未来人类朋友咧？呢度我依家全体睇系最亮眼呢点嘅，但除此之外，其他剧情就 OK 可以啦，因为佢冇乜特别嘅新發現，即係唔似之前Generation 咁樣，時王 Generation 咁樣，佢揾咗一大堆好超級大牌去客串。呢度真係純粹就兩個典型嘅兩個拉打前後背組合。高橋由也都寫得好普通通啊！即係以高橋由或者咁講啦，我可能係我對我睇XL 咧，俾高橋養大咗口味，覺得高橋由也應該可以寫得更好劇本，但係呢套又我係一半啫。相比嚟讲，时王辉仲抢戏，应该或者系直情系时王自从离开，自从脱离咗佢，即系完咗之后咧， 佢幾個佢嘅嗱，唔好講佢嗰個劇場版，因為佢嗰個劇場版我覺得係好騎呢嘅。雖然解釋咗Time Jacker 嗰個組織嗰啲問題，亦都解開咗點解伏魔時王同埋同埋而家同埋而家時王有啲咁樣嘅差距，有啲咩差距？點解會有咁嘢？解開咗嘅，佢劇情有講到嘅。但整體講又我唔明白，即係呢樣嘢就真吐槽就係點解你回溯過去一定揾一定要整個武將嘅，一定要整個職田信長嘅咧？你除咗職田信長，你冇第二個武將嘅咩？ 病啊 嘛，家傳表啊！我睇拉打喺平城拉打。我希望咧，我應至少我有印，我幾中意有兩個係講之前信係用時空過又戰過武將嘅，一個就 Osir， 呢個第二個應該唔止添啊。總之一就回到過去咧，真係戰過武將噶啦。因為冇第二個啃你咧，雖然話東影大秦影畫村係擺咗喺度，但係你都稍微啲新意啊，同埋就係、是、嗰、那個戰國嗰、那個拉登嗰、那個戰國戰之前信長嘅回憶，我係完全冇意思嘅。反而我淨係你浸前嗰 part， 你完全唔睇，淨睇後面嗰 part 講佢。真正嘅裝唔出場嗰段都得嘅，係好奇妙嘅。基本上你就睇下半段得噶啦，前半段可以唔使睇嘅呢樣嘢。嗱，另一個咧就順便講埋嘅，因為其實呢兩節可能都唔夠三十分鐘，我講埋咧就係、是、外傳性質，即係好興嘅啦。而家東影就將拉打就拍啲 OVA 嘅，咁就係拍就係今次就由死啊！我就死啊！我阿 Gas 做主角嘅，唔係接乜隻事？咁咧就亦佢就已承繼咗本院嘅世界，就講承繼咗結果就講阿 Gans 就係由係學柔道嘅，點知就受咗傷，只腳廢咗，然後就俾神秘就襲擊，發現原來咧就係喺支持電視版最終戰之後，白色 Osir 就失控吸收咗搶咗阿 DN 嘅能力，就暴走。就希望搶走阿 Gage 嘅能力，咁咧就阿 Gage 咧就變翻做就變身同佢對抗嘅。佢依次咧就三個最算係幾搶戲嘅第二騎士啦，包括 Osir 裏面噶嗰個醫生啦，伊達醫生啦，跟住寫最多，算係最搶戲反派噶啦，阿草加亞人係拉加史平時拉加史人最搶戲反派，草加亞人。咁啊 DN 唔使講啦，護谷工人啦，同埋好似先仲有 W 裏面啦 ，W 裏面嗰個警察就三個，佢嘅互動係好睇過電視版嘅，即係佢同阿 Gas 嗰個互動咧，係真係睇出係就前輩俾咗個啟示，後輩等後輩更加有一個叫成長嘅個指出成長方向。相比電視版嘅時係莫名其妙地走個新型角色出嚟咧，佢集中喺因為集中咗三個角色上面咧，反而好處理。咁最後阿基士又攞就所有嘅第二前輩力量，即係變咗Jessity 就打啦，依唔使講噶啦。整外傳決 OK 嘅，其實拉打好妙嘅，拉打啲 OVA 咧係好睇過佢啲電視劇場版嘅。佢冇可能佢冇咁大壓力嘅，冇咗個叫做一定要去自己去俾電視版有啲合家歡啊，或者係啲黃道本格派嘅嘢，反而佢更加試一啲大膽嘅個人嘢，即係例如 W 咁樣，佢嗰 OVA 版咧用咗啲好多講真武打片嘅手法啊咁樣，或者係之前其實咧扣除咗嗰段滾床男兩個男人滾床單咧拉龍騎嗰三日 OVA 咧係 OK 好睇嘅。以前我以前都講過啦，其實大家係唔接受兩個男角喺滾床單啫。但如果接受咗但如果你唔覺得呢樣嘢問題嘅話，其實整體 OK 嘅。我覺得係幾大膽。咁亦都係嘅。我整個呢、這個 OVA， 我相比起電視版乜做不失運，因為可能要多掣肘咧，反而拍得比較爽。OK， 已經好睇嘅。嗱，講拉打就大致講完啦，跟住其實冇太多嘢講。跟住咧就好啦，就牙狼啦。牙狼咧就順便講下先啦，因為我諗遲啲依個超都唔會再我諗超監嗰邊唔會點講嘅。牙狼今季就上咗套叫Venus Game， 簡單嗰就係牙狼大屠殺，一班 Holler 用咗個電腦遊戲，將所一班人召咗去個電腦世界裏面，然後等佢哋互相殘，等佢哋參加一個死亡遊戲。咁咧，贏咗嘅人咧就可以得到牙狼盔甲。 咁跟住咧就第一次冇魔界骑士嘅阿郎又阿郎，睇咧就纯粹睇一班人喺电脑世界，即系你睇所谓大屠杀系嘅动嘅片都系咁样噶啦。一班人喺个绝境里面，点样人性大展现？但系有啲唔同嘅。一般嚟讲，依类所谓嘅逃生游戏啊咁样，就系主角们混喺一个异空间里面，唔到最后出唔到嚟。但依次个游，但喺牙狼呢个咧就系你每玩完一节，生还者会出翻现实世界，然后等下一次再请入去。依个设计方法设计有趣的地方系，一般嚟讲依类所谓大屠杀系作品咧。当你长期困在一个异空间里面，你的价值观啊想法呢，你会慢慢改变了的。即是现实世界里面你觉得不可能不应该做不会做的事，你在现实世界里面你觉得很应该。但是这次牙龙 VSGM 呢，就是当你跳入个异世界里面你会出来，你的价值观你的想法你会全部回复正常那个人正常的价值观。那好啦，你重复在一个正常不正常的价值观里面互相切换。不断切换，咁个人咁咧个主角就不断反思，就系谂就系我想知道呢个游戏最后会点，但系我受唔住喺嗰类嗰种互相残杀啊、互相阴嗰种咁嘅世界。呢个就系几有牙狼嗰个 style 嘅，就系等个人嗰、那个人性嘅丑恶面一路爬出嚟，咁咧佢阴我就一路膨胀，然后俾妖怪食，俾可能吸收。咁我睇咗大三集到啦，几有新鲜感同埋几满意嘅。呢度我係即係如果你有機會，即係值得推睇嘅呢度係。好啦，咁講完再新翻嘅牙狼 VS Game 就講下，應該是牙島家族嘅大魚結篇啦，魚紅女人。由以雷牙開始講，突然間有一日雷牙戰鬥嘅時候，俾個奇怪嘅黑氣侵入侵。咁咧，當佢正當咁樣翻到去嗰時，突然間佢黑氣將阿雷牙扯到個生死隔合間世界。喺嗰度佢见翻佢见翻佢喺冥界喺冒险个阿爸个昂牙，然后咧就发现到原来系当年嘅当年宿敌，即系第一集啊假死啦，我自己叫金本正树，将金本正树嗰个角色咧就想利用雷牙吸收佢，即系谂住报仇啦。咁最后一战就系将牙岛家牙狼嗰、那个。算唔英灵塔顶尖啊？总之系公共咗牙狼历代嘅持有者嘅英灵咧，一个塔整烂咗，就整咗空中堡垒。然后喺空中堡里面，牙岛三父子爷子孙三代一齐出嚟就打整经本正树。剧情好简单，但系战斗方面我只能够话咯，牙狼嘅动作组咧将。战斗呢、这个战斗动作设计到一个就系好难超越嘅啦，佢要点样设计咗嘅就系要将三代嘅牙狼一齐打一个人，你又唔觉得佢屈机咧？首先当然基本战士好劲啦，其次系佢三个一系黄金牙狼盔入得一套，但系人有三个，咁佢就三个就轮流，咁咧佢开头咧就冇得着嘅，好啦，到佢变身着嗰时候就三个轮流着，甚至唔系轮流着就系、是。一个着只手甲，一个着脚甲，有时着，总之但系轮流，总之就啲甲咧就好似积木咁样咧，边个攻击咧就要黐去边嗰度，然后最后咧就三个人系不同一时间攻击，就三连击，就三个人同时不断时通不同轮流换咗速盔甲，然作最后一击，整个动作设计去到一个就系、是，哇，冇得弹。虽然话牙电剧场版，但系我觉得比起所谓叫做花钱去设计嗰动作，花钱师资做啊，佢令我震惊，佢令我惊喜就系、是、佢花咗好多心机，点样去令到三代嘅牙狼都有表现，呢样嘢好难得嘅。甚至安就甚至点讲啊，牙狼一直用牙狼嘅动作系供应最好嘅，因为佢一来佢。唔使受限东影嗰种低成本预算，即系东影几个人大家都知噶啦。佢冇钱设计或者好靓嘅战斗画面，同埋佢拍啲动作咧都几嗱，亦都咁讲。其实东影咧喺战队方面啲动作咧系真系用心嘅。佢知道点样去，尤其是咧因为大运打群戏啊，一堆大堆头几人打十几人打十几人咧，喺设计动作方面佢系有用心嘅，但系拉打方面动作咧战斗咧。 真係神就施大嘅決，係可唔用心，甚至而家施咗温，雖然啲動作稍為有用心，即係稍為好啲，但係基本上我仍覺得佢唔係好用好花精花腦筋去諗啊點樣自己動作嘅。阿郎啱啱相反，動作咧就花好多功夫，就是因為阿郎咧絕大部分時間咧都肉身對決嘅，即係你好少話見到咧。裝甲騎士黃金騎魔界騎士變咗身打突然打成十幾分鐘，一變咁一通常就係一變咗一裝咗盔甲，一二三十零秒之後就 K.O. 噶啦，唔會打好耐嘅。一來呢個裝甲設定話九九九秒啦，另一個原因就係唔係九十九秒，即係分半鐘啊，一定要結束噶啦。另一個原因就係。盔甲做動作咧係好麻煩嘅，你要用一個盔甲做好似肉身一樣嘅動作咧 ，CG 嘅話咧要做得靚非常非常貴同非常非常難。同埋但係咧，你若真人就唔同啊，真人講真，你都武打演員度啲武指度少嘅啫，你知佢點度都得噶啦，吊威亞啊、CG 啊、K 卡嘢吊嚟吊去、飛嚟飛去乜都掂，咁就相對嚟講就會簡單好多。所以佢喺動作設計上面咧。就好用心，打唔似拉打咩拉打七神就变身之后打两嘢收工。而今次唔知可能时间嗱，另一样嘢就系、可能时间可能即系历史时间嗰、那个年纪问题啊。阿国演雷牙嗰个演员咧，比中山麻胜，我之前觉得佢系其实点讲咧？佢之前咧我以前都讲过嘅。之前中山麻胜咧俾我嗰只好韩星 feel， 油头粉面，冇乜演技，但系今次觉得佢可能真系年纪大咗啊，感觉上个人冇咁油头粉面啊，因为成套雷牙我第一个反应就系，哇好韩星 feel 啊，点解个男演员都咁样韩星嘅？啲油头粉面啊，啲花花靓靓嗰啲咁嘅感觉，但系今次嘅雷牙感觉上硬朗咗，有咗魔界骑士嗰只感觉，即系有啲似佢，有啲似小西大树啦。个 feel 系 OK 咗啦，即系我冇咁讨厌。当然过去呢个依然废。嗰个 Mayuri 系阿郎历史上面最冇存在感嘅主角噶啦。即系虽然佢最后都攞咗翻去救翻阿雷牙，但系你完哇，真系你算啦。我知冇演技，但系你嘅冇演技去到一个就要就系冇你可以你唔出仲好。即系咁，阿郎历代嘅女主角都系化妆，但系。唔係多數係花樽啦，有唔係花樽嘅，即係例如話係流牙嗰、那個流牙嘅女主角係 OK 係打得嘅，同埋啲唔係花樽打得嘅通常都係配角，即係例如話阿鋼牙好公全嗰幾個女角，但係你作為女主角係你真係係得後生女得個靚女咯，除此之外你真係完冇演技咯。當雷牙都有演技啦，開始交到戲啦，你就係咁個樣，唉，有時都幾頗為之。点真系好难讲啊！咁得个都系咁，如果想中你系啦，可以揾到个 YouTube 揾到嘅嗰段三个魔界骑三个牙狼一齐打一个三打一嗰场戏咧 ，YouTube 人剪咗高精华片嘅，你可以揾嚟睇下嘅。而呢套我觉得你作为一个牙岛家族嘅三部嘅总结咧，绝对值得睇，系我会俾咗几高评价嘅。虽然我哋主角唔掂，但系 OK 啦。即係有嗰個我最大批評，因為以前批評電視版就批評連個男主角批評，而家你淨批評女主角啫，有進步啦。好啦，咁啊短啲啦，因為其實得我一個 solo 唔講得太耐嘅。最後順便講埋啦，講補充幾句啦。今季新嗰套魔進戰隊咧 ，OK 幾好睇嘅。你對方川念九有信心，佢寫劇本同埋寫戰隊咧唔會差得去邊嘅。絕對好過咁嘅九星戰隊啊，咁啲 K 卡嘢。而拉達而戰隊歷史就係、是、一當兩連續兩三年閪嘅時候咧，之後嗰套就相當正。而咧經過之前魔進戰隊之後咧，嗱之前咧老邦連者對警察戰隊咧嗰套 非常 OK， 跟住咧九星連者就垃即係垃圾到垃圾到咧，唉我冇眼睇。好啦，跟住而家翻嚟，魔镇战队又 OK， 又几好 OK 好睇，睇到睇六七睇到五六集都相当满意嘅。 即係如果你對於戰，如果你中意睇戰特攝，或者你對戰隊，你喜歡戰隊啊，留意一下啦。好啦，咁今一日一條啦，就短短啲廿分鐘收咗佢，收咗皮啦。下個禮拜再見，拜拜。